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31集。池瑶喜欢掌握主动权，从小就喜欢给自己制定计划，当初考医学院就是，他计划如此，所以不管后面池女士怎么反对，他也还是那么做了。而在最近几年的计划里，除了考证升职，其余的他什么也没想，恋爱和结婚压根就不在他的计划范围之内。哪怕池女士给他安排了各种相亲，他的想法也只是暂时应付过去而已，更别说恋爱，而且还是和一个比自己小的男生恋爱。直到他遇到了江燕，江燕打乱了他的计划。他年纪轻轻，精力旺盛，黏人且柔软，却也强硬。池瑶焦虑，从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就焦虑得睡不着觉，然而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回想当时的情境，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脱口而出试试。那感觉就像是有另一个人支配了他的身体，帮他做了决定，然后又很不负责地将身体交还给他，让他来处理后续。 但我不会伤害自己，我只是想你能帮帮我。 江燕的手指惊动，这才看向他。 我接下来说的话你可能不喜欢听，但在这之前我得先声明，我没有抱着和你分手的心态和你交往。 池瑶咬着嘴唇还是往下说了。 你做人做事都很直白，因为心动了所以想要在一起，反正年轻也不用考虑以后的事。但我不行，我比你大几岁，考虑未来多于考虑眼前，加上计划被打乱，脑子现在完全乱成了一锅粥，于是干脆什么也不想，只想走一步算一步。我不是想为自己开脱，但我不想骗你。当初提出不公开关系，不全是怕面对质疑，我还有想包庇自己自私的那一面的意思。 他说着说着竟觉得有些热了。 我承认我们俩之间的感情不对等，我的喜欢肯定不如你的喜欢来得多。 江燕听到这里终于开口，你不喜欢我？ 不是不喜欢，是还不够喜欢。江燕，你能明白吗？你在我的计划之外，我控制不了。 江燕却松了一口气，喜欢就可以，多点少点没有关系，我能等。他帮池瑶挽发至耳后，手没放下，还在轻轻摩挲她的耳朵。你刚刚说，刚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觉得焦虑。那一个小时前，我就那样出来了，你一个人在房间，有没有想到更糟的可能？又有没有因为这个可能而感到焦虑？池瑶缓缓地呼吸，静默许久，她点头。 有。 江燕的肩膀蓦地一松，笑了。他抱住池瑶，拍了拍她的肩。虽然知道这个时候笑很不应该，但还是很高兴。至少你会因为我们的分开而发愁，那就够了。池瑶失笑，这人想一出是一出，他还以为江燕会因为他说的话而发脾气。 你真没生气？ 没有，不过……江燕亲了亲他发顶，如果接下来可以把我纳进你的计划，那就更好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江燕问池瑶， 你们精神科医生也会有这方面的问题？ 这种问题很常见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稀罕。 江燕想到他的伤，那像那种会自残甚至会伤害别人的激进型病患多吗？ 没有多不多的说法，除了犯病的时候，他们都表现得和正常人无异。 总觉得很危险。 我以前也怕， 现在不怕了。池瑶只笑笑，缩着脖子靠近江燕。 你不冷吗？ 江燕搂住他，你身体太弱了。说到这个，池瑶想了想，委婉道， 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精力有点旺盛？ 江燕挠挠眉心，赧然反问，有吗？他自问已经算克制。 年轻时所求无度，当心中年肾亏。 江燕长长地吁出一口气，姐姐，所以你现在是感觉亏了吗？池瑶抿唇，脸一红。 我还好，我是担心你。 不用担心我，我会量力而行。而且，我只是抵挡不了你的魅力。他的话意巧妙，池瑶琢磨琢磨，神情古怪地看他。 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以后懈怠了，那就代表我的魅力值降低了吗？ 这说法也太鸡贼了。江燕连忙举起一只手投降，要真到那时候，肯定是我的问题。池瑶纳闷，他怎么还是有点不爽。快走到客栈门口，他再度开口， 你还是别有问题来得好。 算来算去，他都不划算。江燕见他还纠结这个，笑出声，知道了。洞玉山的行程结束后，池瑶和池城还有小野一块儿回了趟家。池女士第一次见小野，还特地换了件新衣服，是件奶黄色的毛衣开衫，很显她气色。池瑶坐在沙发上啃苹果，看她对着小野问东问西，忍不住替小野解围。 妈，暖暖该饿了。 小野只是昵称。小野原名程暖，和池城一个大学，但不同专业。两人是在一间地下酒吧认识的。池城对小野一见钟情，天天去酒吧蹲点，蹲了大半学期才把小野追到手。 啊，对对对，要吃饭了。 他走后，池瑶和小野相视而笑。 阿姨很热情。 我妈就那样，习惯就好。 饭后，池女士留下小野，让他和池瑶挤一个被窝。池瑶洗了澡，见小野已经躺在床上，以为他睡了，于是调低了手机亮度和江燕聊天。江燕给他发了个冷笑话，他笑点低，笑得肩膀都在抖。 池瑶姐。 池瑶回头。 我吵醒你了。 哦，没，我还没睡。 小野用手枕着脑袋。 池瑶姐是在和江燕聊天吧？ 池瑶关了手机。 那天晚饭我看到了，你们在桌子下边牵手。 你和池城说了？ 哦，没有，你不想说，我就没有告诉他。 池瑶将被子拉高了点。 我还没想好怎么说。 因为江燕比你小吗？ 今晚在饭桌上，池女士问池瑶一块儿去的朋友是谁，要不要让她来家里坐坐。她当时说， 她没空。 工作这么忙的呀？她做什么的？ 池瑶知道，就算她当时不回答，池女士也会私下问池城的，就是不知道池城会怎么说了。 池城也比我小呢，我大四，上学晚，比她大两岁。 不一样的，我都工作几年了，而江燕还在上学，不一样的。 在世上大多数人的眼中，年龄仿佛是界定成熟的最佳标准，池女士就是这其中之一。其实她 他又何尝不是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咪咪